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97集。按秋意给的上下班乘车指南，边南感觉要轻松了不少。车上人还是不少，但他至少可以在手机铃响起来的时候顺利地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了，而不用担心手机会被别人的屁股挤住。不过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苗苗的名字时，他愣了愣。 苗苗？ 哎，男神早啊。 早。 是这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在展飞实习啊？ 啊，是。 我要是介绍朋友过去给你，会算你提成什么的吗？ 介绍朋友？我实习既不算提成，再说我也不是教练，是助理。 啊，那没劲了。我这有两个朋友想找个好地儿打球，原来有点基础的，还想介绍给你，让你能赚点呢。 要不你带过来吧，可以介绍给带我的教练。 行啊，还能替你拍个马屁。那我今天下午带人过去，到时候打你电话哈。 行。你 边南想问问苗云那天的事有没有什么感想，又觉得挺傻的，于是犹豫着没说出口。苗云反应很快。 我好着呢，一想到自己没戏了，对手连性别都不同，争都没法争，顿感全身轻松。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都不结巴了。 你原来也不怎么结巴呀。 那是我掩饰的好，早知道我就应该去考中戏。那就这样吧，等我电话啊，边助理。 好。 苗云性格还真挺好，边南有些感慨，如果都跟他这样就好了。边南这阵儿跟着顾伟慢慢对工作已经掌握了一些，人头也熟悉了不少，再拿出在学校时跟教练打交道混出来的厚脸皮，虽然俱乐部的教练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跟学校的教练不同，但起码能在表面上都给他赏个笑脸。边南跟顾伟忙了一个多小时，学着给学员制定训练计划，没体校的计划系，但也挺费事儿的。好容易忙得差不多了，他拿着顾伟的杯子去泡了杯热茶拿过来。 伟哥，不，亲哥，跟你说个事儿。 啊？什么事儿啊？ 我一朋友说带俩人过来，有点基础的就特想跟着您，咱这儿还有空位子吧？ 有基础的呀？有基础的行，带来吧。要没基础呢，你开口也能行，就是不好安排一块练了。 嗨，没基础的我也就直接回掉了，我陪练也费劲啊。 下午苗云给他打了个电话，把人给带来了，是俩女生，跟苗云家住一个小区的，都在本市上大学，看着比苗云更开朗。一来了见了顾伟就一抱拳叫了声师傅，把顾伟乐得笑了半天。试了试，俩姑娘的确都有基础，于是就都放在自己班上了，说好明天开始可以来跟着练了。苗云没跟边南多说什么，陪着俩姑娘登记交钱，完事儿就一块走了。顾伟拉着边南到休息室后的小院子里站下了。 哎，那个苗苗是你女朋友啊？ 嗨，不是不是。 哎呀，不是就好。哎，她有男朋友吗？ 哥，你想干嘛？ 对了，我问的有点太着急了，我应该先问她成年了没啊？ 应该成年了吧，跟我一年的。哎，不过我可不能随便把人联系方式给你啊。 哎呦，不用不用。哎，你就帮我问问她。你问他对今儿那个教练有没有印象，要人家连印象都没有那就算了吧。 行，没问题。 顾伟这人平时挺放得开的，一碰这事儿居然还能有点害羞。边南下班等车回家的时候给秋意打了个电话，秋意那边正要上课了，挺忙的，俩人没说多大一会儿就挂了电话。不过边南心情还不错，人有时候真挺容易满足的。打电话之前， 边南还因为顾伟能自在大方地表示对苗苗有好感，想试试能不能追求，而他和秋意却只能这么提心吊胆地担心什么时候会有大地震而郁闷。但一个电话打完之后他又没感觉了，反正现在还没事呢，挺好的。这种表面平静的日子边南过得还算凑合，只要每天听听秋意声音，两人聊几句就能放松下来。按这节奏算算，离过年没几天了，能把这个年安安生生的过了，之后要有什么事儿，就一伸脖子挨着得了。展飞顶着年终钱还发了点奖金，要不说都想进展飞呢，福利还不错，就边南这样的实习生都有份儿。边南挺开心，一路都盘算着这月工资加上福利应该给家里人买点什么礼物，还有秋意、二宝、秋爸爸。心情还算不错的回到家，一推开门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一脸不开心的边心雨和在旁边沉默着看电视的边浩。边南心里沉了沉，边心雨大概是今天晚上不用上班，其实他在家也没什么，他一直也没跟谁说起过秋意的事儿，但郁闷的是边浩也在家，这一阵子他妹妹心情不好，他压缩了陪女朋友的时间，没事就待在家里。这各自捏着一条线索碰到一块儿就能点着炸药的两人同时在家，边南总有一种下一秒就会被炸飞的感觉。 回来呀，今儿都回来挺早的，正好早点吃饭吧。 我不吃饭了，不想吃东西。 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打个工累成这样。 谁说我是因为打工的事儿了？我就不能有我自己的烦心事儿啊？ 那你烦什么呢？啊，这都多少天了，每天都这样，你让我们多担心呢。 没事儿，过了就好了。 难道是感情的事儿？感觉你就情人节…… 哎，你烦不烦啊？情人节，情人节，你个鬼啊！过你的情人节去呗，你又不是没过，成天说个没完，烦不烦？ 是不是有病啊？我说句情人节，你抽什么风？ 我就抽，就不乐意听你说情人节，我就堵得慌，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全家这么哄着你，你也收敛点吧。天底下没伴过情人节的又不是你一个人，怎么到你这就不行了呢？啊，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节，你看别难，人就拉个朋友出去转转，不也能过吗？怎么就非得…… 你说什么？你说谁拉个朋友？ 边浩那句话说出来的瞬间，边南整个人都有点僵了，想上楼去都迈不开步子。边星宇猛地转头盯着他的时候，他感觉呼吸停顿了几秒钟。边星宇不算是个敏感的人，但这种情况下已经知道秋意性向的他，被边浩这么无意一说，边南感觉炮捻子被一下点着了。 你跟谁过情人节去了？ 在今天，在这一刻之前，边南对这件事有过很多想象。虽然按他的习惯，这些都没有想得太多，想到自己心堵的时候就停止了。但他却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被推到这一步时，会是这样的心情：紧张、混乱、不安。不，不是不安，是害怕。所有的人都在场，他站在楼梯下，边星宇站在他身侧，边浩站在沙发前，阿姨在厨房门口，而自己逃回楼上自己房间的路被正从楼上走下来的老爸堵死了。几个人都看着他，为边星宇这听上去很莫名其妙的一句质问，每个人都怀着不解等他的回答。 你跟谁去过的情人节？ 要不要回答？可是又该怎么回答？ 边南沉默地看着他，避过眼前僵局的说法很多，可以说路上碰到的，或者说跟秋意会合了，一起去和朋友碰头，万飞和申涛在等他们。如果不想承认， 哪怕是边心雨已经知道秋意的取向，他还是可以轻松地把自己摘出来。只是如果这样否认了，自己就等于是把秋意推开了。秋意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让他不爽，避着人，不让他跟秋爸爸走得太近，他们甚至为这些有过不愉快。他不知道秋意为什么会这样，但那天听说秋意说出来了之后，他的确有种振奋的开心感觉。如果现在自己否认了，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把秋意扔在了一边。边南头一回觉得自己智商有点不够用，至少在高速急弯的时候会失灵。 有说还是不说？秋意说过完年再说，但现在…… 几秒钟之后，他做出了决定，张了张嘴，刚要出声，边星宇突然尖叫了一声，捂住耳朵往楼上跑去。 我…… 你不要告诉我，我不听，我不听！ 边星宇跑得很急，带着哭腔的边跑边喊，把楼梯上站着的老爸撞到了一边，冲上二楼，跑进了自己屋里，狠狠地甩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了从他屋里隐隐传出来的哭声。 哎呦，这是怎么了？星宇，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给妈妈开门呐。 怎么回事？ 我 边南觉得手发凉，手心里全是汗。老爸这一个严厉的眼神，让他攒了半天的勇气差点消失。边浩没有说话，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看了半天，上了楼。 爸，我们能谈谈吗？ 来我书房吧。 边南抬腿迈上楼梯，只走到二楼，就觉得整个人累得跟要虚脱了似的，手也抖得厉害。他没想到这个场景真的到来时会有这么难以面对。边星宇突然打开了房门，推开了站在门外的阿姨和边浩，往边南这边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边南，你为什么这样？你跟秋意去过的情人节是不是？是不是？ 是。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喜欢秋意，你明明知道。 我。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